中西漫片，影视娱乐，光影不断，尽在首轮影院。主持：影仔。 喂，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嗱，大家刚才咧系冇播错 jingle， 呢个节目的确系首轮影院。 系， 影仔喺唔喺度啊？ 我 唔喺度啊，影 仔咧？ 影仔唔喺度啊？嗱，影仔点解唔喺度咧？影仔因为甩咗底。 是 啦，他就是甩咁他就甩咗呢一集咧，咁所以就我哋就幾個即係同台嘅好友咧，就叫做嚇越嘴代炮，就頂硬上係咪先？ 係啊， 代父從軍啊，我哋。 哇！ 係啦，咁我哋咪認佢，因為我哋認佢做老豆噶嘛，代友從軍啦 ，OK？ 係 啊，代父即係攞你名嘅大佬， 我認賊作父有冇搞錯？ 認賊作父唔得唔得，哎呀真 係！呢個咁開心嘅事，介紹下今晚我哋有咩節目主持人先。 嗱，今晚就嗱咁 ，Otis 客席主持台長 Otis， 係 客 席主持阿波紅， 係好 客席主持加百列， 係 我哋今晚有嘉賓嘅， 係今晚仲有嘉賓添喎，阿嘉賓介紹下自己不如。 係大家好，我係阿 Ben。 阿 Ben 啊，阿 Ben 你好啊， 你好。 阿 Ben 你係個背景係你係海歸派嚟嘅，你係 算係啊，算係啊，所以比較中意睇外語片咯。 嚇，咁所以就今日嗱首輪影院咧，就我哋係講講戲講娛樂嘅咁樣樣。咁就咁今日就還啲即係還你阿 Ben 咁啊上咗嚟啦。咁就梗係講下佢喺外國或者即係唔喺外國嘅，即係因為而家嚇天涯若比鄰啊嘛，喺呢個嘅。養樂世界嗰度 喺全球化喺趨勢之下， 係咪先？ 係啦。 咁啊，香港就嚟又可以就又嚟有 Netflix 啊、HBO 嗰啲睇啦，係咪先？ 正 係啦。咁所以咧就冇乜所謂嘅，唔緊要啊。即今日嚟嘅，你會講美劇咯，係咪啊？ 係 啊，唔係美劇嚟噶。 美劇係 美劇嚟嘅， 電影又得， 電影又得， 跟住戲劇都得嘅。 係咁大個範圍嘅呢個， 係 咯， 咁大 劇集都有啲好好睇嘅。 哈哈， 係啊， 咁你 都係好出名嗰啲嘅。 係咁，你想講呢套係？ 是 Maze Runner 第二集嚟嘅。 Maze Runner，Maze Runner 有冇中文名噶？ 移動迷宮二焦土試煉。 哦 ，OK， 得呢個我知，得你講翻翻完呢個， 係啦， 個 中文名就認得啦。 我認得，因為有睇過嗰啲電影宣傳片啊，即係你睇咗噶咯，你 嘅。係啊，睇咗9月10日上嘅。 嗱咁，嗱各位聽眾提醒你啊，你未睇到想睇，你唔想劇透咧，而家好食咗佢啦。 留意翻以下內容，以下節目內容咧係涉及嚴重劇透嘅。如果唔想喺睇戲之前咧就知道劇情內容嘅話，而家 你含含你含含識咗佢先， 聽咗唔係識咗佢，係聽我哋另一個節目先。 好好，到得到得，好正，好好。你嗰個主要聽廣古幫啊嗰啲啦，係咪先 ？OK， 好嗱，咁啊記得嗱 warn 咗你噶啦，各位聽眾。 係 OK， 好，喂，繼續翻俾阿 Ben。 係咁呢一。集其實係承繼上一集，佢第一集《移動迷宮》嘅。咁其實，如果大家睇到第一集就中意呢套戲嘅話咧，咁呢一集都會繼續中意。而如果第一集睇完係唔中意嘅，呢一集亦都唔會有咩驚喜令到你會中意呢一個故事嘅。咁因為呢個故事其實最主要係分三部曲，本書亦都有三本唔同。咁呢個係中間嗰本啦，咁第一集就講佢哋逃離咗個迷宮，咁其實呢一集已經係冇迷宮，只不過承繼咗佢哋嘅英文名 Maze Runner， 佢哋嘅身份係一個 Maze Runner 開始，咁其實呢一集就已經冇迷宮，但係就解迷咗對呢個故事嘅背景有一啲比較深嘅解讀。 嗯， 呢一集係一個解謎嘅 follow up 嚟嘅。 O K， 即係就好似解釋咗好多前一集冇解釋過嘅嘢咁樣。 係啊，咁當然亦都埋下咗更加多嘅陰謀啦。 嗯， 係。 喂，呢個都係美式嘅媒體最擅長做嘅嘢啊！即係佢做咗續集咧，係引更加多續集出嚟嘅，係咪？即係如果唔收得咧，就冇續集咯，唯有。 係。續集嘅先嘢咩啊？開續集。 係啦，冇錯。 係啊，呢個以前。最初是由 X-Men 帶起的， 是 二十世紀 Fox 一開始 X-Men 第一集， 你肯定帶起 X-Men 開始，不是由 Resident Evil 開始。 Resident Evil 那些可以說是劇情的垃圾，所以我不覺得是值得討論。 你講戲嘛，你不是說那隻 game 當然不是，是戲， game 是好玩的，其實 是啊， 即係 game， 因為我玩到第四集我就冇玩啦。不過唔好成日繼續講 Maze Runner。 係，咁 Maze Runner 呢個佢係其實由書開始小説改編，佢係同邊幾類近似？佢係同 Twilight 暮光之城，同 似 Twilight 好大鑊。 唔係，同 Hunger Game 呢一類係。是 aim 十幾歲青少年的故事的。 哦 ，target group 係 target audience 啫 ，target audience。 如果你似 Twilight 大件事， 去到 young adult 係嘅。係 啊，咁其實佢近期亦都有都好類似上咗叫大 version，中文譯名好似叫分歧者。 OK， 即係又即係 都係第二集嚟嘅。 喂、哦，咁多第二集？ 係好多第二集啊！今年 佢上咗咩？ 上咗， 佢唔係出咗碟啦咩？呢套 上完啦，係啊，呢、這個上完㗎。 出碟㗎嘛？ 但 係 近期嚟講，同佢相近 啊，我明白 就呢個咯。係啊，咁當然嗰班 Maze Runner 啦，咁劇情嚟講，如果 spoil 啦，劇透嘅，咁已經劇透咗啦。佢哋就係、是、係第一集尾俾人救咗，而後屘又發現其實繼續都係。俾第一集嗰個恐怖組織，佢哋話救世組織 Wicked， 其實係繼續對佢哋嘅試煉，包括救走佢哋之後，直接喺佢哋身體抽取成分出嚟啦。係啊，咁佢亦都係繼續佢哋第一集最尾講過要救世嘅嗰個計劃嘅。咁對於我呢、這個。我的觀感就是我是一個喜歡看戲的人去看這部戲、而不是這一集的粉絲，所以、可以說是中立沒什麼偏心的。 是 劇情上面來說，我就覺得其實他都是很不過不失的、當然相對去其他一些比較好的電影他是追不到的，但是他這個只不過是一個故事的延續、所以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當然我覺得個人來講 2D 就夠了， 不用 3D 了， 不用 3D 的。 今集的故事它的整個結構會不會比較緊接、還是會不會有些拖戲的情況出現呢？ 它會加入了很多不是主角的角色，但是它是比主角更加吸引咯。是 的、okay。 即是有一條很索的女配角這樣。 好可惜，今集個女配角係男人婆嚟噶。 Forget it， 好可惜。 係啊， 佢為收錯面都會遇著。 OK， 係啦，咁影響 口味啱嘅。 得啦，得啦，得啦，你唔好你唔好去宣揚你自己嘅癖好啦。 篤爆人嘅。 係啊，咁其實今集但係今集個女主角係會有一啲，係會有一啲。跟第一集感覺完全不同的突發咯的突變啦、是啦，是因為他們今集會講到第一集都知道所有的迷宮跑者他們的記憶是會被人洗了先入迷宮道的，但是今集主角群和大配角群都會逐少逐少地將自己的記憶碎片攞返返嚟，咁當然由於主角光環嘅關係，咁主角男主角同女主角嘅記憶係特別容易記起啦。咁因為佢哋亦都係對 Wicked 嘅之前嘅認識係比較深，第一集亦都講過男女主角之前係同 Wicked 係做過嘢嘅。咁今集佢會引入一啲比較新嘅角色，包括佢哋係逃離咗 Wicked 之後。去俾一個扮係打擊 Wicked 嘅 Wicked 組織救咗去一個基地度，會見到其他唔同迷宮嘅勝出者咯。係啊，咁就會見到可能有一啲交流，亦都引起佢哋之前自己跑迷宮嗰陣時各種嘅技巧，佢哋都會有交流下，同埋應用到去佢哋今集。在逃離基地的時候會用到的技術咯，當然對白也是好像第一集那些 Go Go Go Hurry Hurry Come On 這樣是不斷跑的對白 我想起另一些片的對白 他加了他哇你想這些這套有沒有加到一些小說裡面沒有存在的角色呢、加的數量多不多應該沒有 反而 cut 了很多 cut 了很多 一啲我覺得喺小説入面比較重要嘅橋段咯。咁例如佢哋逃離咗嗰個基地之後，會遇到一班外在喺焦土入面嘅生存者嘅，咁佢哋又冇乜點講過。幫遇到佢哋嗰個生存者嘅嗰個人，後尾幫主角群、主角角色群走嗰陣時，佢又係冇講過嘅。係啦，咁我覺得佢呢一度我明白一套電影佢係要刪剪好多嘢，咁佢都兩個幾鐘，兩個幾鐘長，係啊，所以我覺得其實佢可以喺另外一度刪剪咯，就好似啱啱嗰啲，即係譬如佢哋不斷咁跑，係咁嗌 go go go 或者 come on，let's go 嗰啲場面，我係覺得可以刪剪到，因為作為一個觀眾或者是我自己來講，那些場面在第一集已經看得夠多了，真的夠多了，是啊，咁其實你會看到他們今集不會再在迷宮，但是他們仍然都會荒餐露宿的，是啊，咁但是只不過是睡沙漠、睡廢墟，咁當然由第一集的迷宮怪物就會變成做變種 Left 4 Dead，Left 4 Dead 就類似喪屍啲咁嘅嘢，但是係會跑。會傳染，搲到咬到，會變成佢哋，係啦，佢哋好似中文譯名叫細獸、齒獸，係啦。 即係總體嚟講，其實你呢套戲有冇啲叫做即係點講咧？即係你睇啦，有冇啲總體嘅評價咧？對佢嚟講，即係你覺得即係譬如我真係對套戲冇，即係成個 franchise 冇認識嘅，即係你覺得我應唔應該入場去睇咧？呢套戲 如果一入場只是看第二集的話呢， 會不會看不明 白呢？是會 有一大部分的東西是不明白的， 是 的，因為如果中途插進去的話，那它是真的沒有說很詳盡地解釋之前，但是它只是會說它們被人救了，在一個迷宮裡面被人救了，但是它有些背景的陰謀佢而家今集解話嘅，咁你可能會唔係咁明嘅。 明白， 係啦。咁但係角色嚟講嘅話，救佢救咗佢哋嗰個去佢哋基地嗰個叫 Jensen 嘅角色，係我比較呢套戲入邊比較留意嘅角色嚟嘅。係啦，因為佢係第二套美劇，係 HBO 入邊美劇《權力遊戲：冰與火之歌》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叫 Little Finger，小指頭。的那個人扮的， 原來就是他， 是的，因為由於他在那套戲裡面已經定型為奸角，所以其實一看這套戲就知道 他又是奸角， 又是奸角， 又是奸角。 HBO 版的鄭紫成 你一定有的，你一定有陰謀。 鄭紫成不是最奸的，在電視劇裡面有最奸的是誰？溫兆倫。 溫兆倫不是投了共的嗎？ 係頭 嗰個，唔係，但係佢係一個做奸角嘅。 電視劇裏邊咧，即係歷史上咁多電視劇。 唔係講温兆倫，我就諗起佢 最奸係温兆倫。 佢喺《鹿鼎記》咧，咪有個演出咧，佢咪做康熙嘅。佢最好笑係，我覺得最好笑嗰場戲係邊度咧？佢咪講緊阿馬開倫咪帶曬成隊兵出嚟，佢刺殺康熙噶嘛。係。跟住成堆人走曬上去邱淑貞個車上面，保護皇上，保護皇上，咁啲人都嗌。跟住温兆倫就昆佢皇上嘛，你叫咩名字？我叫温兆倫啊，快處理狗族。呢下好笑呢下，咁樣樣。咁即係其實即係你覺得即係都不過不失啦，即係呢個嘅 Maze Runner 係不過不失。佢點講好咧？佢同大部分所謂嘅爽片一樣咯，動作有嘅，開槍有嘅，特技亦都有嘅， 係。 咁劇情不是話好差好差，承繼起上嚟，所以我又好似我啱啱開始咁講，佢如果你睇咗第一集，你覺得中意嘅，咁第二集你一樣都會中意。但係如果你睇咗第一集覺得冇乜嘢嘅，你睇呢一集你唔會話突然之間中意佢咯。 明白。 係啦，咁所以總括嚟講呢一套嘅話，建唔建議去睇咧？如果你睇咗第一集，你想繼續 finish 個 story 佢嘅，咁我覺得可以去睇。2D 係啦 ，3D 係冇乜嘢好睇，因為佢好多係咩風暴啊、風暴打雷啊，甚至係又係嗰啲碎片散落先會有啲 3D 嘅效果，其他全部都係字幕 3D 咁樣咯。 我明白嗰種嘅感覺。 係啊，所以 I know that feel。 係頗係呃錢嘅。後 3D 唔係，其實講真，我哋好而家已經乜鬼嘢戲都整 3D 咧，好多都好呃錢㗎啦。我上次走去睇 Minion 3D， 我都覺得呃錢。 唔係有間戲院， 我以前係 Inside 有 3D 添啦。 點明？ 我都唔明點解要即係點解揾唔到有戲院係有 2D 英文版啊嗰陣。 唔係啊嘛，我就睇 2D 英文版， 就係揾唔到咯。 你唔知啊？ 咁啊，你冇錯啦。 我講起嗰啲啊，嗰啲即係嗰啲戲院咧，嗰啲凳咪喐嘅，有聲嘅。 係嗰啲叫 4D 啊嘛。 我試過有一次唔係 4D， 其實都睇 2D 嘅片嚟嘅。 係，不過就係喐下喐下嗰啲啊嘛。係 啊， 機動遊戲嚟㗎嘛。 最 Q 得人驚咧，我有一次睇一套戲咧，有條友俾人打靶啊嘛。 嗯。 即係咧，直情咧，因為佢用機關槍打佢個頭啊嘛。 係。 跟住我隔離嗰個朋友咧，係嚇嚇嘅。 喺度叫啊！ 因為佢張凳咧，因為機關槍響咧， 係係 嗰張凳就震一震啊嘛！佢真係以為自己以為真有槍打佢靶咁樣嘅感覺嘅。 係啦，咁都都同嗰啲就摸啊 ，of 呢一個嘅機動遊戲。係 啦，機動遊戲嗰啲啦，係啦。 喂，咁啊，我哋下次翻嚟再講。 嗯。 環球思維，香港本位，中港台。